前的父母，你怎么会忘掉？盖上这教孝教敬啊，孝敬用这种手段，用这个方式，使自信里面这个信德能够流露出来，能够应用在生活上。这是教舍啊！不懂的人把它看作迷信，就是冤枉不冤枉？菩萨是学长，是同学。古老的那么久的那个学长，我们都不忘记。现前的学长，那还不跟弟兄姐妹一样吗？怎么会有隔阂？怎么会有摩擦？这不可能的嘛！我们今天功夫真正用意在此地，这就是古圣先贤所讲的返本报时啊，失去原始最初的，成就自己真实的德行。外国人不懂啊，搞得我们现在连中国人也不懂。真难怪外国人，其实外国人一问的时候，我们答不出来。你说这个糟糕不糟糕？我在大陆上，大陆上不少共产党干部的时候跟我接触，我把这个佛教给他们一谈的时候，他们听了，他说我闻所未闻呢，我从来没有听说过。他说法师，那这样的佛教，我们共产党可以接受啊？我说当然可以接受。没有迷信，最好的教育，最真实的教育，我们今天讲真善美慧，真善美慧的教育是佛法。每个人心目当中所追求的，原来在佛教里头，可惜你不认识。供养佛菩萨形象，第二个目的就是见贤思齐。释迦牟尼佛没成佛的时候，跟我们一样是凡夫，他有能力断烦恼，有能力破无明，有能力圆成佛道。他能，我为什么不能？像观音世之。在以前也是像我们一样的凡夫，他能证得等觉菩萨，我为什么不能？看到佛菩萨形象，就想到我要跟他一样啊！让佛菩萨形象天天提醒我们，那才是我们心目当中向往的目标。我要做佛，我要做菩萨。这是第二层的深意呀！这就是佛菩萨真正保佑我们，时时刻刻提醒我们：断恶修善，积功累德，超三界成佛作祖。他天天在鼓励我们呢，天天在提醒我们呢。供奉佛像功德之所在。也是供奉佛像真正的意思。所以这是教育啊，它不是宗教啊。宗教有很多异教徒就不能进门了，他不愿意。他说，他学了佛的时候是背叛了宗教。我们告诉他，这是教育，不是宗教。基督教徒要不要受教育？要受。天主教徒要不要受教育？要受，通通要受啊！我记得我在民国56年，第一次到辅仁大学去讲演， 那个时候辅仁大学这个大清学辅修学刚刚成立不久，啊，请我到复旦去讲，啊，那天讲座听众很多，大概差不多有100多人，我前面两排坐的是他们学校的神父，有10几位神父，啊，其中还有2个外国神父。那外国人，我相信中文一定很好。啊，我一看到这么多神父在，我很高兴，我就劝他们，你们要认真的学佛，要皈依三宝。啊，为什么呢？我说你们是上帝的儿女，啊，你们学佛不违背宗教，不但不违背，在我想上帝一定非常高兴。你们不学佛。我想那上帝啊，一定摇头。好儿女啊，可惜没受过教育啊。你们要学了佛了，上帝高兴了。哎呀，我这个好儿女，你看是最有智慧释迦牟尼佛的学生，上帝绝对不反对啊。啊，你看学生，辅仁大学学生，在家里有父母，在学校有老师，绝对不能说我爱护父母，我不要老师，哪有这种道理？啊，所以佛法是四道，任何宗教徒都要学佛，不学佛就不敬他们的上帝。啊，那一天本来还要求我留半个小时给他们发问题，哎，我到最后讲完了，留了半个小时，一个问题都没有，大家都不问了。哎，我劝他们，我劝得很有道理啊。分析得很详细啊，就是四道超越宗教啊，任何宗教都要学佛，不，你不学佛，你没有智慧，你愚痴啊，啊，你偏见，你执着啊，啊，所以我跟他们结了个很好的缘，啊，我在复旦讲过很多次，啊，这个于斌曾经在这边办这个，东亚精神生活研究所，啊，请我去主讲。佛教精神生活，啊，在他那个学校后面多玛斯神学院，啊，我到那里去，学生都是神父，啊，修女，啊，他们那个学生的素质很高，啊，他们要求的是大学毕业，神学院念3年，然后有神职经验选拔出来的学生，啊，来参加这个研究所。啊，研究所的学生不多，我上课的时候旁听的学生多，复旦的同学都来了，啊，所以我上课的时候也有100多人来听课。啊，你一定要把它讲清楚、讲明白，啊，佛教究竟是什么一回事情，大家才欢喜接受啊，才认真地修学。所以从这些地方，我们肯定认识了佛法是教育，佛法是四道。啊，那么从我们佛门自古以来，就佛教的道场是很特别。现在人讲求艺术，啊，连军队里面都讲打仗也讲艺术，也有艺术啊。艺术化是最近这些年来才提倡的，佛门在几千年前已经提倡到艺术化的教学，啊，所以佛教的寺院，啊，建筑、雕塑、音乐、美术，全是艺术。要用现代的话来说呢，就是。艺术跟博物馆、跟学校结合成一体，啊，是这样的教学法，这是真正的美呀，不能不叫人佩服啊！设想之周到，这近代教育家都还没有能够想到这一层。所以寺院就是学校， 就是博物馆。啊，寺院里面的纲领之事，他的职责跟现在学校没两样。啊，现在普通一个学校校长，啊，就是大学的校长，有教务长，有训导长，有总务长。我们佛门里面住持就是校长，啊，这名称不同啊，他职责是相同的。啊，首座就是教务长，为帽就是训导长，见面就是总务长，跟学校的这个就是名称不相同，职责完全相同。啊，在称呼上，我们称和尚，和尚不是随便称的。和尚相当于我们现在学校校长，不是对每个出家人都能称的。所以一个寺院住持称和尚，啊，不是住持不能称和尚，啊，他是校长，啊，他所负责的是教学的政策，教化一方。他负的是这个责任。啊，和尚以下的，我们称阿舍利，阿舍利的梵语，就相当我们现在所称的教授、老师。啊，阿舍利翻成中国意思，他的言行可以做我们的榜样，可以做我们的模范。啊，我们中国人把它翻作规范师。啊，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教授、老师，就这个意思。啊，所以你从称呼上、从组织上、从职责上，它确实是学校，是教育。所以，佛法到今天沦落变成宗教，是很大的不幸的。佛法的教学是破迷开悟，离苦得乐。现在这个世间众生迷惑颠倒，如果不能恢复佛教本来面目，这个破迷开悟啊，那就是一句口号，永远达不到。啊，孔老夫子所讲，名不正则言不顺，一定要证明。啊，中国人喜欢简单，不喜欢啰嗦，不喜欢麻烦。啊，佛教自古以来，我们本身也称宗教，但是本身称宗教跟现在人那个宗教的概念完全不相同。我们本身称宗教是佛门里面的教学啊，有两大系统，这教学手段不一样，一个叫宗门，一个叫教下。宗门就是禅宗，啊，十大宗派，宗门是禅宗，它的教学方法很特殊。除禅宗之外都叫教下，所以宗教是宗门教下，不是现在这个宗教的意思啊，不相同啊。啊，我们今天讲佛教，马上是人家一个观念，哎，佛教是宗教之一。啊，所以我出家的时候我就提倡证明。我还曾经跟佛教会建议过，啊，一定要证明，啊，加两个字，佛教把它加成佛陀教育，那这大家这个观念就清楚了，佛陀教育，啊，这是不得已呀，不增加两个字，使大家头脑清晰一点，观念搞清楚，搞明白。是佛陀的教育，啊，我们所修所学的是佛陀教育， 他这个教育的内涵非常丰富，广大无边。分成的宗派就像一个大学，分成许许多多的院系一样。啊，世间这些学校院系，那各行如隔山呢，它的确是不一样的。佛教所有的院系，殊途同归，方法手段不相同，目标通通是断烦恼、明心见性，目的相同的。所以，古德常给我们讲的，一精通。一切尽头啊，这是跟世间教育又不相同的地方啊。什么原因呢？因为佛法是心法，所有一切法都是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。只要你证得了真心的本性啊，事出世间一切法都通达。他这个方法很妙啊，尤其是禅宗啊。禅宗教学方法是直截了当，一点都不拐弯不抹角啊，所以是直指人心，明心见性啊。禅宗以外，是从教科书下手啊，禅宗是顿超啊。啊，所以是不离文字，他不从教科书下手，直接从这个定慧下手，啊，直接教你修定学慧，从这下手，啊，教下的时候就是根中下的根性，禅宗一定要上上根，啊，否则的话的时候你决定得不到利益，中下根性的人从教科书，这叫渐修。啊，好像念学校一样，啊，小学、中学、大学，一步一步的把境界向上提升。啊，经典就是佛门的教科书。啊，我在前面跟诸位提示过，经典没有意思，不要去问那个经典什么意思，你有这个念头就错了。因为有意思，意思只有一个，不会有第二个。因为它没有意思，所以它有无量意。不但佛法的经典是这种性质，儒家、道家的经典也是这个意思。啊，这个是外国人看到这个东西迷惑的困难。为什么这一句这样解也讲也行，那样讲也行？啊，有好多好多种讲法的是吧？外国人迷惑困惑，大师不思莫解。哎，他不晓得这个原理，那是真理呀。啊，所以我们讲愿解如来真实义，必须自己做到一念不生，如来真实义就现前。如来是谁呢？如来是自己的真如本性啊，不是别人啊。《金刚经》上解释如来，解释得非常好啊。如来者，诸法如意啊，你看解释字多美呀，多妙啊！啊，法法皆如。万法皆如，那是讲自性的。是从性德里面说的，不是从形象上说的。啊，从形象上也有个解释，今佛如故佛再来。啊，这称作如来，那是从相上讲的，但是它最重要的是从自性上说的。啊，金刚经上这一句是从自性上说的。啊，诸法如意啊，所以到心里面真的到一念不生的时候，这个智慧现前。 才能够其如啊，法法皆如。的法法皆如就是禅宗的明心见性。啊，现在当中一切万法没有一样不是心。啊，相就是心，性就是相。就像贤首大师讲的《经思子章》一样，一静作气，气气皆静。这叫见性呐！啊，相上看不平等，性上看平等啊。可是性上平等呢，原来一切相也平等。啊，这才到真正平等，这是很高的一个境界。啊，所以说禅宗是直接修，教下是借修。目标都是相同的啊！我们念佛这个法门，这个法门妙极了昨天悟明老和尚告诉我他说他修的不是专修净土，他说他是禅净密，他融合在一起修。不但如此，他说教律也离不开呀。他说的没错，一皆是多，多皆是一。啊，尤其社学院里面主办圆融，啊，所以我就向他老人家报告，我说《无量寿经》里面就是五种融合在一起，《无量寿经》上，啊，经文讲得详详细细的，所以《无量寿经》有禅有密啊，而且呢。通通最后啊，都融在一句阿弥陀佛里头。所以这一句阿弥陀佛不但是禅，是密，是净，是教，是律，再跟诸位说明，世出世间一切法都出不了一句阿弥陀佛。这个法门妙啊！那往后啊，我跟大家详细说明，你才真正认识这一句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啊！就常常念这下子的，提醒自己的心得，心得变成了四相，那就起作用了。菩萨入世，处世的原则，在大乘佛法里面讲的就是六度，华严里面讲的是十波罗蜜，啊，这是把它变成了。这个思想，啊，菩萨在这个世间，他用什么态度入世？换句话说，用什么态度、什么方式待人讲？啊，说的更是通俗一点。他用什么样的一个心态啊来过日子啊，那么这就讲了这六个纲领了啊，六个原则菩萨所遵守的所奉行的， 华严虽然讲十度，十度跟六度啊，内容是完全相同的，啊，一个说的详细，一个说的简略而已，啊，第一个原则，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则，布施，啊，布施是什么呢？第一个原则，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则，布施。啊，布施是什么呢？布施是放下，施是舍，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则。《金刚经》上讲六度，六度如果的时候，统统把它归纳起来，就是一桩事情。布施，因为布施里面有财布施，有法布施，有无为布施。啊，布施里面圆满含摄这三个意思。那么持戒、忍辱是无为布施，精进禅定般若是法布施。所以你就晓得，十波罗蜜、六波罗蜜，再缩小归纳就一个波罗蜜，就一个波罗蜜，五十波罗蜜，你才晓得，做菩萨，自始至终，就是放下了，放下了，啊，到最后，你连那一念生相无明也放下了，那就成佛了。等觉菩萨什么都放下了，还有一念生相无明没放下。那么由此可知，51个菩萨的戒位呀，放得越多越往上升，放得越少就往下降，就这么回事情而已呀。啊，佛为什么叫我们放下呢？因为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没有一样是真实的。你不放下了，是迷惑啊。你放下了，那你才算是一个真正明白人呐。你觉悟了，迷人不肯放啊，觉人肯放啊。我刚刚学佛的时候，啊，我那时候接触佛法，大概一个月，就是开始看佛经，啊，这一个月的时间，我认识张家大师，啊，这个缘分呢，那个时候我还在军中，我们宿舍在北头，在新北头。啊，那是，单身宿舍。我们三个人住一个房间。我在那里看佛经。我们邻居有一个小朋友。啊，这个小朋友现在也在美国，那时候他8岁。他们很顽皮，常常跑到我们这个，住的地方来。我们院子很大。啊，他看到我桌上摆的佛经，他回家去告诉他爸爸。他们是佛教徒，他就领他爸爸来看我，啊，问我学佛，他很欢喜，啊，我说我刚刚接触，啊，这个佛经才开始看，才看了一个月的时间，他说你有没有困难？我说困难很多，很多地方看不懂，啊，但是我很喜欢看。他说你需不需要有个人帮忙？我说那太好了，那时候法师什么都不认识，寺庙也没去过。那么他就给我介绍认识张家大师，啊，他是蒙古人，是满清的一个亲王，啊，介绍我认识张家大师，啊，我第一天跟大师见面，我们很有缘分，啊，我向大师提出一个问题。 我说这个佛教的好处啊，我知道一些。有没有什么方法叫我马上就进去？这心很急。我这个问题提出了之后，张家大师两个眼睛看着我的眼睛，看了半个钟点，一句话不说。我也是特别注意一下，听他的开示，那个时候不懂开示，不懂什么叫开示，听他的教育的指导吧。这半个钟点呢，人几乎都入定了，全部精神集中的，他的精神很饱满，所以我们也不敢懈怠，等他回答，等了半个钟点，才等出一个字，什么字？有。是不是？是那个牛底下又没有了，他又不说了，真又等了十几分钟，就没有前面时间那么长，等了十几分钟。他说话说得很慢，每一个字非常有力。他说了六个字：看得破，放得下。说的语气很慢，不像我这么快。教我六个字，所以这种教学真的那个力量是一生都不会忘记。不是像一般人的时候，你向他请教，我跟他说说了好多，说到最后什么都不知道，不晓得说些什么，事都忘掉了。就他这个教学法的时候，就每一个字教的时候印象非常深刻，这是真正了不起。我的一生当中就碰到这么一个人。跟他在一起就像在入定，那么我听了这两句话，我听得，看得破，放得下，我就接着说，从哪里下手呢？差不多他等了15分钟，说了两个字。那一天，我们差不多在他那里坐了1个半小时，就说了这么几句话。我向他告辞的时候，他送我到门口。大师非常慈悲，拍拍我的肩膀，告诉我：“我今天教你六个字，你好好的去做6年。”那个摄受的力量不可思议。那我就真听话，真去做6年。6年学什么呢？布施啊！原来很吝啬的，自己东西舍不得。我喜欢读书啊，很爱惜书啊。人家想借我的书看都不可以啊，为什么呢？会把我的书弄脏啊，我不借给他。这个时候开始学了。心量大一点，我读过的书可以借给人，新的不能借给人。再过一个时期又进步一点了，新的也可以借给人。到后来的时候啊，我买的这新书没有读过的，别人想的我也可以借给他了。一步一步的放放到6年的时候呢，我把我的东西全部布施光了。写经了，写经的时候的感应现前。我那时候跟张家大师是每一个星期都到他那去，差不多都要坐1个小时到1个半小时，都跟他两个入定。他教给我的东西，真是我一生都受用不尽。我是真正听话了，完全遵照他的教训来做。你不做，你得不到啊！学到最后是心地清净。心地清净，有很多事情可以预知。好像有预兆一样，什么事情快要发生了，自己知道。 我曾经跟大师提出，我说这个佛法好，我有志弘扬佛法，弘扬佛法，当时想出家了，他就跟我说很好，他说你不要找师父，这出家不找师父怎么行呢？他就给我举个例子，他说如果你去拜一个师父，那个师父不收你，那你不要生烦恼啊。他说我一想，对呀，很有道理呀，那怎么办呢？他说你求佛菩萨，让佛菩萨给你安排。求佛菩萨没有感应的时候，你自己有业障，有障碍，一定要消除业障。业障怎么想消除呢？他不是叫我拜梁黄忏、拜水忏，他不是叫我这个。改过自新，就消除业障。他说这个是真正的忏悔。你每一天反省，能够把自己的过失找出来，这就是悟啊，这就是开悟啊。所以开悟什么？自己知道自己的过失，再能把自己的过失改掉，这叫修行。所以大师教给我，我那个初学佛法的人，那个修行功夫是不落即相的。这真正做。你的业障消除了的时候，有求必应。这是我从他那里学来的。所以到我那个布施都布施干净了，剩下什么？剩下一床棉被，几套换洗衣服，什么都没有了。我那些书到最后啊，有人读书的人啊，喜欢这个读书的时候参考资料啊，我都一箱一箱送给人。大的书的时候，我送给那个慈光图书馆。那李老师刚刚办这个慈光图书馆，几乎所有的书全部送掉了。连身上一文钱也不要了。这个时候感应道交了。这个心悟法师啊，那个时候圆山灵济寺刚刚收回来，没有人帮忙。他知道我有意思出家，他就请我到灵济寺去出家，派人来请我。一个月当中来了9次，我看他很虔诚，我就答应了。所以我出家因缘呢，不是我找师父，真正张家大师讲的，师父来找我还要找9次，我才答应他。就这个因缘很特别，大概在台湾没有第二个人是这样的呀。真的是，所以他说李老师讲，怎么人家一找你你就去啊？我向李老师报告出家因缘成熟，李老师很不愿意，很不乐意。他希望我跟他能够学禅。我说他来了9次了，我他很诚恳的，我说大概因缘成熟了。我这样出家的。所以出家的时候，那一张车票是同修送的，身上一分钱布施得干干净净，就带一床被子、2套换洗衣服到灵济寺出家。车票是从台中站买到圆山站，下了站的时候就到庙里去了。那么出家车，我有三个条件。第一个条件，我每一个月要到台中去住一个星期，继续跟李老师学教。常住要给假期给我，要给我买这个往返车票，我没钱。第二个条件，我出家愿心呢是学教弘法利生，我不做金蝉佛事，不参加任何法会。你要同意不同意？我不能在这里住。我提的条件，心无法师统统答应，完全兑现。我是这么出家的。 这就属张家大师的话了，哎，有求必应的。那么第二个受戒，这个是道元法师传戒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受戒要交钱呢，要交500多块呀，那不得了了，对我来讲是天文数字啊！我俗家一个老师周邦道，他是我的校长，也是个虔诚的佛教徒，听到。海会寺传戒，就打个电话给我，他说：“海会寺传戒，你晓不晓得？”我说：“晓得。”你有没有去报名啊？我说：“我没有啊。”为什么我去？没钱呢、他听了之后说：“去，我们在台北的这个校友共同支持你。”所以受戒的学费，这个钱的时候是校长带头，我们还有不少的老师同学大家捐助的。送一笔钱给我，叫我去学习。我不是主动的，针对佛菩萨安排，他替我安排好了，叫我怎么做，我就怎么做法。这一个真正善知识、真正好老师，是实实在在不容易。张家大师言起。他在北头火化，做了一个小小的塔在那火化。我跟甘珠，还有他的秘书陈居士，有6、7个人，在那里搭了个帐篷。我在那里守了3天3夜。甘珠在那里守了7天7夜，因为我要上班。我请不到那么长的假期，3天3夜，我就在那里很冷静地想。我跟大师3年，3年，他教了我些什么？我学到了些什么？深深做一次反省，想到一桩事情：延迟戒律。因为我初学佛，我学佛的因缘是从方东美先生从哲学里面进去的，是学术里面进去的，所以对于思想理论特别爱好，对于戒律没有看在眼里。那时候还有个错误观念，认为戒律是生活规范，这个佛的是3000年前的人，是外国人。那3000年前的生活那个方式，现在完全不一样了嘛。所以对于戒律的时候没有在意，没有这个念头就学这个东西。可另想的人，这就才想到，我每一次去见大师，离开的时候啊，他都轻轻地提一下，戒律很重要。轻描淡写提一下，这个罢了，至少提了几十次。所以在反省的时候啊，这一句话的力量最深。这个时候才认真想一想，他老人家这句话提那么多次，目的何在？那一定很重要啊。那究竟为什么会重要呢？在这个地方认真反省，才觉悟到，想到什么呢？不能把这个佛法戒律当做世间的理来看。世界是世界法，理三代之理就有性格不同，所以我就想到这个问题，古今之理不同，中外之理不同，我忽然悟到这个戒律是繁盛之理那就不能变更了。我们学佛是要超凡入圣呐。戒律是繁盛的分水岭，是这个标准，决定不可以拿世间的这种生活礼仪来相比。我就悟到这一点，所以我那时候讲，大师要不死，我永远不会开悟啊。 他老人家一死，我才这下觉悟的，我才知道戒律的重要，啊，才认真去看戒律这些书，啊，认真来研究来学习，因为他老人家告诉我，他说持戒，你做一条就是持一条。啊，他说那个受戒是形式不要紧，最重要的是要你要真正把它做到。啊，他完全给我讲实质，不重这些形式。我在他那里3年，3年真正把佛学佛的根基奠定了。啊，所以对这个戒律才非常非常的重视，啊，才真正体会到。因戒生定，因定开慧。啊，我们求的是智慧，但是戒跟定是手段，不从这个手段要想成就智慧，是决定不可能。啊，千万不要把视知变通当做智慧，那就大错特错了。啊，那不能解决问题。啊，这个问题是什么？生死的问题，这才是大事。那所以学佛的人，这一生的时候真正的成就，我将来到哪里去是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一点不糊涂。啊，这是成就。如果还是迷惑颠倒，不晓得生从哪里来，死往哪里去，那这个佛就白学了。啊，所以后十年在李老师麾下，那是专门学讲经。啊，学讲经的理论方法技巧，那个东西也是古人所说的“只可心会，不可言传”的。啊，那要细心去体会。啊，我在那里专门呢就学这个东西。啊，所学的是活的，不是死的。啊，李老师也不准我学死。最初，我听他讲经，写笔记，因为他叫我坐第一排，坐第一个位置，他看得很清楚。讲完之后，他把我叫到房间，他说：“你写笔记是不是？”我说：“是啊。”“你写了有什么用啊？”我说：“怕忘记。”他说：“没有用啊。”他说：“你今年费这么多时间去写，写到明年境界就不一样了，全部作废了。”我一想是有道理啊，他说你专心听就好，不要记笔记。所以我在他那里听了10年的经，我一本薄薄的笔记本呢，写的一半都不到，10年。啊，他教我说学活的，不要学死的。啊，所以我在他那个，我知道他的思想，我知道他的方法。啊，我学这个东西，啊，所以我在讲台上就很自在，啊，不要任何依靠，啊，李老师，他讲经，他自己编了一些表解笔记，那个东西只要我看到了，我没有听他讲，我依照他这个写的大纲，我来讲一遍，跟他讲的就差不多。啊，不能说100%，至少是95%。我有这个能力啊。啊，他前面我听了，后面我都知道，所以我跟他学《华严经》，这是我最大的愿望。80华严我听一句，这全部《华严经》我能讲得下来，绝对没问题。所以我就到台北去讲华严，讲了17年，17年华严经没讲完，那讲了一大半。啊，因为我40、80同时讲，差不多讲了有2500多个小时。啊，我这个相信净土是从华严这里生信的，所以确确实实，华严法华楞严引导我入无量寿。今天的时间又超过了。 好，我就报告到此地啊，我们明天再会。